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读书俱乐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奔腾的年代，苹果重塑手机，谷歌战胜了李世石，而特斯拉重新定义了汽车，科技不断重塑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和世界。一种全新的金融网络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从底层蓬勃而出，将重塑整个金融和经济。可能会让比尔盖茨的预言啊，你们传统银行如果不改变，就是21世纪要灭绝的恐龙而应验。那这个技术是什么呢？这个技术的名字叫做区块链。区块链的诞生颇具传奇色彩，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的产物，数字货币、智能合约、分布式治理等等，更是激发了全球领域的金融和社会变革。有这样的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区块链：重塑经济与世界》，一本书就能够让你读懂区块链。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书目啊，区块链。今天呢，我们特别也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嘉宾，因为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虽然说这本书谈到的是你看了这本书你就能够读懂区块链，但是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专业人士，他呢是欧凯联创网络公司，也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 OK Inc 公司的副总裁、首席研究员。那么他呢，现在就是供职于中国最大的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公司，也就是 OK Inc。 他主要是负责公司的研究机构和品牌部门啊。这本书《区块链：重塑经济与世界》呢，他就是作者之一。段总你好。 嗨，刘莎好。听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了啊，这本书《区块链：重塑经济与世界》啊，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宣传口号，就是一本书让你读懂区块链。我问一下段欣欣段总啊，这本书普通人看了，您认为我们真的能够读懂区块链吗？ 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吧，因为毕竟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普通大众还是很难去理解的。就像90年代互联网刚出现的那时候，有很多书来介绍说我们一本书来读懂 Internet， 读懂互联网，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努力吧。 对，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当然您要是读懂区块链的话那是最好了，因为段总他们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但即便是您读不懂，把这样的一个新的经济的一个内容介绍给大家，能够让大家啊发现原来世界又有一块新的天地出现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阅读的收获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对的对的，我也非常认可你的这种想法。毕竟当新的东西才出来的时候，对于普通人来说都觉得是很陌生，然后只有一批最早的创新者和先锋者才能领会它。而随着它的这个技术，它的应用逐渐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就像互联网会移动互联网上，它构建出了滴滴打车、像 Uber 这样的东西，大家觉得哦，原来是跟我们生活是相关的，那我们才有更多人关注它和了解它。那现在在很早期的一个阶段呢，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提前来做些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区块链这项技术和它的可能性，那也更快的让这个美好的时代和它的应用更快的发生。 这本书啊，它是中信出版社的一本新书，虽然已经出版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想 其实关注经济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但是和小说呀和那些畅销书比起来，那毕竟啊这样的一本书的销量和他们比起来差很多。所以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我希望您手里面能有这本书，但是没有这本书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们第一个任务交给段总了，跟大家讲一讲吧，这本书区块链里面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 我们这本书呢，实际上是因为区块链其实大家觉得比较难懂，是因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牵涉到了计算机、加密以及金融各个方面。那这本书呢，我们是联合业界的包括金融机构和我们技术公司的同事一块儿，从源头、技术原理、应用案例、趋势和政策等方面来全方位的来介绍区块链这个技术成果。那我也可以从一个故事开始来讲述一下区块链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需要区块链。那这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 2009年， 对对对对，在2009年的时候 不是在1909年 啊，对对对，谢谢主持人的提醒。那在2009年的时候，那个在中美洲有个国家叫洪都拉斯，它的里边呢有一个老太太玛丽亚娜，她一觉睡起来的时候呢，发现啊，有人把她房子给拆掉了。 这违法呀，这个这不应该呀，这种事情。 对对，尤其是这种国家，它的产权是永久性的，就是那么他就去申诉去房产登记部门啊，去政府去查找，后来发现呢，那政府以及那个房产部门的人也说，哎，这个房子不是你的。他说这怎么会不是我呢，我在这里边住了很久。那发现那个里面登记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最终经过查询呢，他发现有人动了手脚，把房产改到了自己的这种名下。 哎，很奇怪啊。那如果房产是他的，除了有一个政府登记以外，他是不是手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房产证什么之类的，或者产权证之类的？ 对对对，但是就是其实政府在做这种判断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依赖于它的一种中心数据库里面的东西。 啊，对对对，它里面系统里的东西。 那么有在那个国家呢，就有因为各国都有腐败呀，就是这个国家里边也有这种官员做了这样的手脚，后来就发现那个国家腐败还严重，还有一些官员就是把它的沿海的海岸线上很多的这种豪宅和这种沙滩的登记在自己的名下，那就发现就是说有出现这样的事情以后，他就很难去申诉。但他即便他最终申诉成功了，房子已经被拆掉了。 对对。 对，那这个国家呢，后来就提出跟一个区块链技术公司 Factum 就是公正通一块还合作，来去做这个国家的那个房产的登记和资产确权的这种的事情。 现在奇怪的问题就出来了。你看刚才你讲的洪都拉斯的老太太家的房子被拆了，然后呢是因为有人做了手脚，所以这个洪都拉斯政府呢，他们就和区块链公司一起合作，就是避免这种动手脚的情况再发生啊。区块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术啊，居然能够避免动手脚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个就是说是基于区块链的一个特性了。那首先我们如果说简单的说区块链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可以介绍它就是一个非常公共的安全的这样一个账本技术。也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某位朋友，然后还有和刘莎一道，我们赚了一笔钱。 咱们赚了往多里说吧，反正也是 100万、200万的这种， 咱们赚了一个亿。 对对对，赚了一个亿。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甚至几个合伙人在一起，那么得有一个人来记账。那 我觉得一个人记都会有腐败发生。咱们是10个合伙人一起挣了一个亿，每个人1000万，咱们每个人都去记，这才能保证不会有动手脚的情况出现。 对，但就是说你每个人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每个人都去。这种想法，我觉得我发现你可以去创造区块链。区块链最开始就是基于这种技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你记我不满意，我记他不满意，某个听众记我俩又不满意，那最开始呢就是说区块链的设计者就提出这样一种思想，那我们就一块儿来记录这个账本。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账本呢不是存在一个地儿，我们是在网络的各个节点上进行备份进行存储。 又不明白了。你看啊，比如说段总，你带着4个人，你们一个团队一共是5个人，我带着一个团队，我们也4个人，一共是5个人，咱们10个人，现在10个人对吧？ 对对， 咱们总共挣了1亿，然后咱们有一账本，每个人都写我这里面有我1000万，有我1000万，这样写10行，咱们就都很清楚了，大家每个人都是1000万嘛，总共是1亿。 对对对。 但你说要在网络的每一个 节点都去记的话，这个怎么去记录呢？可能对于一些不像我这样的啊互联网的白痴就有点不太清楚了。怎么能够在首先什么是节点，其次怎么在每个节点都能够记录呢？ 啊，是这样，就是说区块链技术呢，就是说运用了底层的这种协议技术和大家统一认可的一套规则，游戏规则。那么每一个人呢，就把每一笔出入账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同步在各个的节点上，然后遵循这套规则呢，没有一个人就说我一个人我就可以把它全部改掉。如果要改呢，必须所有人都同意，按照一套标准的规则才能把它改掉。 哎，刚才段总一说同步啊，我想很多朋友都豁然开朗了。您用过手机是不是啊？您手机上好多记录都要上传到云端，然后在好多地方同步，那就是这样的一套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对对对，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呢，实际上我在前一段时间统计过，全球呢包括最大的第一和第二的区块链系统，现在全球已经形成了12031个节点，就是分布在美洲、中国，然后欧洲各个的地方。那它带来了一些就是我们就是以往的中心化的数据库所不具备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规则去记，它上面的东西是不可以去篡改的，就每记一波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篡改。那它有不可篡改性。第二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分布式存储，那它就是说分布在各个节点存储，它就带来了一个安全性。比如说我来一个黑客来去攻击，或者我一个地震把你这个数据库震塌，那都有可能导致某一个节点的失败。但是我现在存在全球的这么多的节点，而且就是说如果有人对这个技术感兴趣，我愿意同步这个数据库，他也可以来去做同步。那就相对于来说它有多方备份， 没有 一个人能轻松的我来把你整个服务关掉然后做手脚也很困难。 对， 那第三个特性呢，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按照时间轴时间戳来记的，那是按照时间每一笔就是什么，就从前往后都有依次的有这样的排列，一旦发生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这个记录究竟是怎么样回事。那基于这几点呢，你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安全靠谱的技术。那洪都拉斯呢，我来跟一个区块链公司，我把这项技术用在我的房产登记这个房子是哪一年建的，归哪一个人所有的，那就相当于来说一个顺理成章的这样一个测试了。对， 我现在发现区块链有一个特点啊，除了前面啊段总谈到这些以外，区块链其实更加适用于跟很多人都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用途，比如房产证的统计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关内容的统计。因为如果某一个内容，比如说我就喜欢看经济书，我就整天买区块链要光统计区块链的读者的话，这样的一项技术可能就不能够这种广泛的推广，它是必须要有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者的基础才能够推广区块链。我这样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你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非常到位的。 谢谢段总给了我这么多夸奖。 实际上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说那实际上是跟它的特性有关系，而且我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例子，那就是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呢用区块链去做奢侈品的健全和认证。因为你最开始比如说像 LV 它这样的包包，你如果自己维护一个很大的数据库，可能又耗时又耗力，而且又不安全。那它用区块链呢，就是说你每一样你买的一种包包，或者你买的某一样首饰或很贵重的物品，那我可以去在任何一个地方买，我可以看它是不是记录在这个链条上来去验证，就是 没错没错没错。两个方式，这个区块链在这些奢侈品的销售过程当中，一个呢是这些所有的奢侈品他们都会有他们的一个固定的编码，那么在他们的网络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编码。除此以外，就像刚才段总谈到的，这个包或者这双鞋或者这件衣服曾经在某个地方以多少的价钱出卖了，也能够在这个网络上能够查得到。 对对对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段欣欣段总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的这本书《区块链：重塑经济与世界》。我们刚才就说到了，作为一个 经济领域里面的新生事物，其实区块链不是很容易被理解的。所以前面呢，段总谈到了区块链是什么，还有它的一些特性。我觉得它到底是什么，咱们再一次重复吧。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网络上怎么保险的，就是要备份备份备份备份备份再备份，备份好几万份，就是越来越保险。那么怎么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个区块链呢？咱们就介绍介绍，重复再介绍，可能有利于大家更好的了解区块链。好，从这个内容再一次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区块链。 那区块链简而言之呢，它就是一个安全的，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去进行操作的公共式的账本技术。 我特别特别希望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这一期读书俱乐部节目以后，对这个新的经济名词，对这个新的经济领域有一些了解，其实有一种体会啊。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样的反复的重复有没有对大家了解和体会这个区块链有帮助，我特别特别希望有。那接下来就谈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当然写的是区块链了，我想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方方面面的很多的内容和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内涵。在这本书当中啊，谈到的区块链那么都谈了哪些的内容呢？ 在这本书里边呢，我们首先其实是我觉得要把一个事情讲清楚，肯定要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首先 谁生的 对，就首先我们用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故事，以及我们最开始的调研的这种的发现，就是讲述了它的源头是从什么地方来，然后剖析了它的技术原理，那下面有它的案例介绍，以及它的整个的趋势和对全球金融的影响，还有对整个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影响。最终呢，给出了一些就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案例，就是哪些企业运用到了区块链，它的融资额度、它的发展方向。最后附录部分就是相对的是一些技术化的，就是有些原理性的它的介绍。大致上是这样一个编排比例。 那么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呢，我应该这么讲啊，这本书《区块链》可以说是给普通人读的关于区块链的书里面啊，屈指可数的几本书之一。那么很多专业书里面，这个词汇其实出现的更早。那么当时啊，我想我看到了这本书是，有几位作者：徐明星、刘勇、段新兴，还有郭大志，四位作者同时撰写的这样的一本书。当时你们四位为什么想要写这么一本书？为什么想要一个普通人就能够一本书读懂区块链呢？ 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之前的做的产品里边，其实也是从区块链技术里边受益良多的。那我们想着就是在盈利之后呢，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技术，了解它的可能性，就做这样一个科普的工作。但是由于它本身可能大家刚才了解这个技术，就发现它既涉及到技术又涉及到金融。那我和徐明星呢是来自 OK Inc 的，我们就是对整个区块链技术比较的精通和擅长一些。那刘勇和郭大志他是来自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就是以前写过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方面的这个方面的书籍，就是我们两块一块的聚集在一起，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全面的向听众来进行一个展现，来到带来一个很好的推广。 说到了区块链啊，可能不少朋友觉得比较陌生，但是我想呢，说到了互联网啊，大家真的都不太陌生了。不管您是用现在的手机也好，或者电脑也好，那互联网呢是很多朋友都是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会接触到的东西。那大家想一想啊，10年前或者20年前或者30年前，互联网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互联网就像区块链一样，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那么只有当了解这个互联网的人越来越多以后，互联网的应用才变得越来越畅通，而这个技术也越来越成熟。那么区块链呢，也是作为一项新技术，那么它在走这样的一步一步，应该叫前途很光明，但是道路很曲折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因为刚才听到那个刘沙讲，其实我觉得你好像技术的，就是从行业内来说，我发现你的技术敏感度是非常非常的好，又提到了互联网。刚才就是实际上区块链在业内有一个人对它有个比喻，它就是价值传输互联网，就是价值互联网。因为为什么去做这样一个比喻呢？互联网其实很大程度上就解决了一个就是便利性的一个问题。就以往我们通信要靠吼，那有互联网以后，哎，我发一条消息就收到了，我发一个邮件就收到了， 我发个微信，微信气死互联网了。 对对，喂，对对。 是线路有问题吗？ 能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 好好好， 可能刚才你碰到了相关的这个设备了。 好， 那我继续去说这个区块链为什么。但你发现没有，有了互联网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做的非常的间接。比如说刘沙老师有一个企业，我有一个企业， 就是咱俩每个人都带了四个人，咱们组了这一个十个人的团队，挣了一个亿这企业哈。 对、就是、现在我举另一个啊，对对，我们挣了一个亿的企业。然后 怎么挣的一个亿，就是我们这个企业。咱 对，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一个亿打给另一个公司，但是能不能直接打给另一个公司呢？你会发现并不能。这中间的过程，首先是我们把这个钱我们注册在银行一个账户， 嗯， 那把这个钱打到这个银行里边去， 嗯， 银行呢，因为我们都信任这个银行，然后银行呢，嗯，再把这个钱再打到另一 个 公司的， 这个，在这个银行的账户 这个账户里边， 嗯， 那这个问题 这叫第三方托管。 对对对，很专业。但就是大家认为习以为常的事物里边呢，就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日常接的久了就没有问题，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有一个银行，比如说我们打过去的钱，或者他们打给我，就是他们打给我们的钱吧，银行把这个记录改掉以后，或者银行出了故障以后，他认为我们已经收到了这笔钱，在他的记录里面，所有记录所有的打出单据都显示我们已经收到这笔钱，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收到。我们有没有办法或有没有证据去告银行，或者说去举证银行？那你仔细想这一个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是没有办法的。因为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看其实啊，如果都是第三方托管账户的话， 对， 是可以能够发现这个账，这个钱没有到账的。因为我可能我的想法和你不太一样。 对, 对， 你看咱们先说，我的钱要打到你的公司，那我们同样的都在，咱们给工商银行做个广告吧。 对对对，好好好，给个， 这真不是要给工商银行做广告，确实得需要一个银行。那么我们肯定会找呢，就是大家比较信任的银行，像中国银行呀、工商银行呀、农业银行呀，还有商业银行。就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五大行都是备受啊大家喜爱。和这种信任的， 备受尊重，它的效率的确也在很高。对 对, 对， 首先是信任。 对 啊， 对， 信任，我觉得作为银行和别的地方还不一样，银行必须是以信任为基础发生其他的一切的。它，即便服务再好，我们不信任它这也没用。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五大行，咱们还真是中国人非常信任的这样的几个银行。那么我就是把这个账户开到工商银行了，这是刘沙的账户，对吧？ 嗯 嗯, 嗯。 那么这个银行会有我所有的出入款的记录，包括我的户头里有没有钱。那么咱们接着来说啊，段星星段总他也是在工商银行，那么存了开了一个账户。刚才你的问题就是说，刘沙把这个钱打到段星星的这个钱里面，那么银行显示说段星星已经收到钱了，但是段星星的账户里面实际上没有钱。那么如果还是在中国工商银行的一个这个平台上，其实很好解决。那么一看到你的账户是否有变化，如果说我打了1000万给你，你的账户上原来有5000万，现在应该是6000万，那么就说明我是肯定把账打到你的，而且到账了。但是如果我这边已经扣除了1000万，我只剩4000万了，那么你的账户还是原本的5000万，而没有增加。我前面都是基于在我们中国工商银行的这个系统当中啊，是可以查到的。 对对，我理解，我充分理解你说的这个事情，而且就是说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这种想法。对啊，世界上这种状况啊，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但是如果这是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我们都信任他，那一旦这个信任体他发生了问题，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记录全部改掉，你有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办法。 感谢段星星段总的详细介绍，今天关于区块链重塑经济与世界这本书呢，就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再度